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18集，吻三。沈妙顺势环住谢景行的腰，让自己站得稳些，却不觉自己这个动作出来，后着的身子便是僵了僵。片刻后，扑的一声，火苗窜起，那人也不知从哪里寻了个火折子，将屋中的油灯点了起来。农户家的窗户都是木雕的，那是实打实的木雕，连层白纸都不糊，屋里点灯，外头也是看不到的。示意院子中的几人都没有发觉屋里的异常，灯光模糊下倒是将对方的眉眼看清楚了，雪白狐裘，深红锦衣，唇红齿白，一双漆黑眼眸灿若桃花，锦衣夜行亦有秀骨风姿，不是谢景行又是谁呢？沈妙一愣，开口道： 谢景行。 他说这话的时候身子沉沉的，不小心又往谢景行的身上靠了靠，几乎是抱在谢景行身上。谢景行眉头一皱： 这么大的酒气你喝了多少？ 他打量了一下沈妙，有些嫌弃的开口： 好心送你一程，谁知道见了个醉鬼。 你才醉呢。 沈妙立刻反驳： 行了，认识我还跟我还嘴，看来没醉。 谢景行一边说，一边将沈妙扶到榻上，又将油灯拿近了一些。明明暗暗的灯火下，沈妙穿着素白色的中衣，披散着头发，懵懵懂懂地看过来，和平日里精明沉稳的模样太若两人，倒真的有几分楚楚可怜的小姑娘模样。谢景行想了一下，终是没有忍住，狠狠地拧了一把他的脸。沈妙气鼓鼓地怒视着他，难得见沈妙这般孩子气的模样，谢景行觉得有趣，只想着沈妙如今是喝醉了，俗话说酒后吐真言，说不定能够问出些什么。他道： 我是谁？ 谢景行。 沈妙飞快地回答： 知道谢景行是什么人？ 沈妙盯着他，慢慢地皱起眉，迟迟不开口。谢景行被他看得有些奇怪，心说这丫头莫非是在心里骂他，谁知道沈妙突然一笑： 是个精彩绝艳的人物。 谢景行愣住了，他若有所思地盯着沈妙： 你是不是在装醉？ 谢家小侯爷，少年英才，千古人物，英年…… 后面的话却是渐渐地低了下去，似乎是记不住的模样。谢景行起先还有些怀疑，后头瞧着沈妙不像是装出来的模样，倒是有些奇怪，挑眉道： 没想到在你心中倒是对我这么满意。 他凑近些调侃道： 莫不是心仪我？ 沈妙伸手将他的脑袋推开。谢景行有些无语，若是平日里调戏沈妙绝技是很有趣的，可是如今沈妙醉的连对他千古人物的评价都出来了，现在调侃起来也觉得十分无趣。他道： 本想见你最后一面，醉成这样，算了，就此别过。 说着就要走，谁知道只听扑通一声，沈妙却是从榻上再次跌到了地上。谢景行先是想将沈妙扶起来，随即却又住了手，抱着胸好整以暇地站在一边，看着沈妙在地上挣扎，欣赏了一会儿才道： 真该让你自己看看现在这副模样。 沈妙喝了酒，头晕晕乎乎的，身子又软，哪里站得起来啊？在地上扑腾了许久都未果，谢景行终是看不下去了，大发慈悲的再次将他扶起来。才坐到榻上，就听到沈妙开口道： 李公公，本宫想去看烟花。 静寂的夜中，沈妙的这句话便分外清晰。李公公，本宫想去看烟花。屋中烧着的炭火似乎都凝固了，谢景行原本翘着的唇角慢慢地放了下来，一双桃花眼也不再盈满风流的笑意。他微微蹲下身，视线与坐在榻上的沈妙齐平，本是温柔的动作，眼中却冷意渐生。 你说什么？ 沈妙睁着眼睛看他，融融灯火下，他的眼睛越发清澈，而在清澈的双眸中沾染上的星点醉意，便令青涩的姑娘陡然间多了几分妇人才有的风情。他娇娇的高傲地伸出一只手，仿佛要搭在某个工人的手上般，命令道： 李公公，本宫要看烟花，你去把太子和公主都叫来。 太子公主，谢景行紧紧盯着面前的沈妙，她眉目英挺如画，笑的时候如春花秋月动人，不笑的时候却是危险的如寂寂深渊，多看一眼都觉得被嘲讽。他看着沈妙，看着看着突然轻笑起来，只是虽然带笑，眼眸中却是一点笑意也没有。他轻轻勾起沈妙的下巴，这十足登徒子的动作被他做来也优雅天成，温柔的仿佛让人溺死在这漆黑的明眸中。他开口问道： 沈妙，你想当皇后吗？ 沈妙眨眼看着他说道： 那本来就是我的。 你的？ 本宫的。 谢景行缓缓收紧双指，沈妙被他捏着的下巴吃痛，不满地皱眉。 小丫头，这么小就有野心做皇后了？ 他语气不明，眼神却危险。 有野心的女人最美，不过你还不是女人。 沈妙也看着他，盈盈月色，雪影清辉，梅花摇曳，对影二人。本该是花好月圆的风月场面，危险和暧昧的气氛却铺天盖地，夹杂着的还有试探和危机。她像是一个被娇养着长大的姑娘，若是寻常女儿家，在大些便无非是操心嫁个好夫婿，可她一步一步隐忍筹谋，在背后算计天下，虽然已经猜到有野心不假，可是酒后吐真言，真正听到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意外。那小姑娘满身荆棘，从草包到执旗人，从瞩目的将军嫡女到诗事千金，似乎从来没有变过的就是这看着温顺却如兽般凶猛的眼神，就是这满身的贵气和傲骨，那种天生的仿佛在高位上坐了多年的气度。一句李公公，本宫想去看烟花，说得悠长缠绵，如同静夜里的铃铛敲响在人的心弦。便是做的梦，他的气势大抵也称得上是个皇后该有的气度了，如今还是个丫头片子，再过几年风华满身难敛，只怕真的有母仪天下的气度。谢景行慢慢地松开握着沈妙下巴的手，瞥了他一眼，眸中意味难平，顿了顿，做事要起身离开，却听见沈妙嘟囔道： 小李子， 去把本宫的披风拿来，本宫冷。这一下子就从李公公变成小李子了。谢景行原本有些复杂的心绪被他这么一搅和，顿时哭笑不得。他问， 你命令我？ 冷。沈妙委屈地看着他，谢景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憋着把面前的沈妙揪起来揍一顿的想法，将自己的披风取下来披在沈妙的身上。沈妙围着他的披风给了他一个笑，回头本宫赏你几匹缎子。这话端的是恩宠无边。谢景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 多谢娘娘厚爱，微臣告辞了。 说着就要离开，却被沈妙一把抓住袖子。今夜的沈妙实在太反常了，谢景行做梦也没有想到喝醉了的沈妙是这副模样。本以为可以趁着酒醉欺负一把沈妙，不过到最后好似他才被欺负了似的。堂堂的谢家小侯爷被人当太监使唤，李公公，小李子。沈妙扯着谢景行的袖子，一个劲儿地将他往下扯，直扯到谢景行蹲下身，再次与他视线齐平的时候才满意。他松开手，一下子抓住谢景行的衣领。谢景行被沈妙的动作弄得莫名其妙，只听沈妙喃喃自语道， 原先前程有公主寡居后就收了面首的，陛下既然对我不好，我就当死了丈夫，也该寻个面首。 谢景行原本听到前面一句话有些无法理解，待听到后面时又匪夷所思。他盯着沈妙， 你做的梦里是个失宠的废后吗？ 不是失宠，是死了丈夫。 沈妙闻言怒视着他，谢景行点头懒洋洋道， 失宠就咒丧夫，你肯定是毒后。 不过你这人倒是长得真好看，是新来的面首吗？ 谢景行无语了。 那前朝的公主找了个貌美的面首，本宫见过画像，倒是觉得不如你美。你跟了本宫，本宫管你下半生衣食无忧。 谢景行本来被沈妙一句面首震得不轻，待听到后一句时却是彻底愕然，这是被当男宠了。他还尚在愣怔，却见抓着自己衣领的手猛地一使劲，有个软软的东西贴了过来，冰凉的小嘴在自己唇上舔了舔，继而啃了一下，满嘴的梅花清甜酒味扑面而来。 从此以后你就是本宫的人了。 沈妙松开手，端庄地看着他笑。等谢景行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只有一个念头，他想掐死面前这个女人。却就在这时，外头突然传来一声哨声，那是他的人给的信号，莫晴他们注意到动静了。谢景行咬牙看了沈妙一眼，飞身掠了出去。阿志打开门，却见里头啥也没有，挠了挠头说道， 没人啊， 大概是弄错了。 莫晴皱了皱眉，梅花摇曳的雪地中，暗红锦衣的俊美少年自来从容的脸上颇有几分不自在。身边的中年汉子见状，终是忍不住问道， 主子看上去有些心神不宁，方才里面发生什么了？ 只是去跟沈家小姐告个别而已，怎么出来后浑身不对劲呢？红衣少年眸中意味不明，他道， 铁衣，我看起来像…… 铁衣不解， 像什么？ 算了。 谢景行咬牙切齿地回答。 走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